家咧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飛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飛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得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做甜啫。 飲杯好過啦。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啦，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有一個陳劍青呢個名字啦。 好多人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係啦，都未知道發生咩事。咁啊，發生咩事呢咁樣，我啊抄緊，不過未抄到，或者阿 Lens 可以抄翻個新聞出嚟。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陳劍青咧就係一個本土咩研究社、啊。 本土研究社都引以前都上嚟我哋節目嘅，成日都咁啊做好多關於最先提出嗰個中土嘅研究咧。 係 就係阿陳劍青嘅本土研究社。 咁佢係本土研究社裏面其中一個有一個學院， 係叫做民間學院。咁就好似同聚賢書室、李達寧啊嗰啲合作嘅應該 啦。咁咧佢又搞咗一啲嘅課程， 就收費嘅課程嚟嘅。 收費課程。咁突然之間咧，就依、這個依、這個教育局咧、就以放蛇嘅方式， 係啦， 以放蛇嘅方式咧就去檢控佢，根據教育條例啊，教育條例咧就話你超過八個人咧。你就要申請做學校，即係申請個教育牌照。 警告，而家就警告未？ 而家警告佢。 如果再犯就告啦。如果你繼續做嘅話就，即係收佢皮咯，即係要。 係啦，咁啊教育啲人話：哦，咁你係犯例啊咁樣。咁我想先講嗰個來龍去脈先。其實而家咧有好多。非教育的團體咧係搞緊，你哋都搞緊啦課程。 唔係㗎，好多啲社會服務機構啊， 係啦， 即係咩聖雅各福群會啊嗰啲，好多都有嗰啲興趣班啊嗰啲咁嘅嘢㗎。嗱，唔一定係政治嘅， 唔一定政治， 好多興趣班，譬如呢度偉業街咧，好多嗰啲興趣班教你做木凳啊，教你做皮具啊嗰啲㗎，好多女仔上去學嗰啲做嗰啲皮手袋啊、皮銀包啊嗰啲，嗰啲都係收費㗎。 嗰啲咧隨時唔 止八個人㗎， 超過八個人嘅， 係啊，十個人 㗎啦。咁咧就即係話咩咧？而家我哋香港社會裏面咧就充斥住呢啲咁嘅可能犯法嘅嘢，但係呢個教育局咧就針對今次咧就針對呢個本土研究社用放蛇嘅方式， 我哋都俾人針對過啦。 你試過啊？ 食環處嚟放蛇啊嘛，話我哋賣咖啡啊嘛。 哦， 我同阿 Lens 都講過啦。 係啦， 所以你諗下咩人會？特登會上嚟，如果上過嚟城寨嘅聽眾，都知道我哋咩料噶啦，係嘛？好日都唔會有條友喺度，即都有心人走去揾呢個食環處嚟招呼我哋，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威權政府，大家仲發緊夢喺度。 呢、這個咪就係咩咯？呢、這個就係 exactly 就係叫做政治檢控，因為點解咧？你話你犯例啊嘛嗱，我首先啊。范例咧就系过去咧呢个嘅港英政府里面咧，佢哋有好多恶法嘅。 呢个系殖民地体制嘅本质，我话俾大家听。 系啦， 严刑峻法，所谓去殖化咧，我好赞成嘅。我最支持陈佐洱去殖化嘅。就系先修改殖民地里面嘅恶法，因为佢系外来政权，所以佢对本地嘅人民咧系会用严刑峻法嘅方式嚟去对付佢哋嘅。 所以咧， 但系因为佢有一个文明嘅国会制度同埋。傳媒監察，所以咧殖民地嘅惡法就傳而不用， 傳而不用。 呢個係同梁振英最大嘅分別。 係啦， 梁振英共產黨就咩咧？翻查惡法裏邊嘅例書用到盡， 用到盡。 然後咩咧？佢根本就唔怕，冇個面子佢都唔緊要嘅，佢都唔在乎自己醜樣核突，連一國兩制嘅遮羞布佢都掹埋啦。 係啦。 就揈下揈下咁行嚟行去 啊！所以咧，我哋话咧，其实咧，港英政府时代咧，其实嗰个嘅总督就好大权嘅。 而家我哋嗰啲咩公安条例、暴动罪、教育条例里边呢啲补习社嘅呢啲咁嘅法例，全部都系控制公民社会嘅方法。 冇错， 呢个就系殖民地管治嘅本质啦。 殖民地 所有本土派，我再讲一次，你哋睇清楚，千祈唔好美化呢个殖民地管治，因为只不过佢哋用政治手段将呢啲法规。 全而不用。 当时这些法例为什么有这么多恶法呢、其实都是有个政治背景的，就是要针对当时的左派 六七年之后 呢 打左仔 的。这些法律继续存在 在这里。 那今天的左仔拿来打我们 了。是啦，今天左仔拿。那好啦，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我说是法例是存在，但是就等于 Benny 所讲的法治社会不是只是讲执法啊，大佬。法治社会是讲紧咩呢？有四个 level。 那个法律本身 有法可依啦，首先。但呢个最低 level 啦。 立法啊，个法律系咪公义啊？ 系啦，个法律系咪公义啦？有法可依，又跟住依法，即系佢讲，总之系首先有法律可依啦，跟住就叫做依法办事啦吓。第三咧就系个以法限权啦，就限政府嘅权啦。到最后叫以法达义啦咁样。好啦，咁即系话我而家想讲翻。呢、这個陳劍青係嘛？陳劍青呢單嘢，而家就係我哋香港政府就係用緊一啲嘅惡法 ，which 以前咧，就算港英政府去到後期咧，都已經係存而不用。 同埋諗翻成件事，你好清楚嘅，李達寧好，陳劍青好，根本上不為公眾注意，亦都唔係嗰啲國力啊，唔係嗰類 啊， 唔係嗰類走去呃人錢，走去買學位啊，唔係嗰啲巴基斯坦、葛佩凡嗰啲學位啊，嗰啲咁嘅嘢。呢條法例大家都以為係攞嚟去監管呢啲咁嘅嘢，原來唔係。即是说有一个系统 是政治的， 是有一个系统、是可以将陈劍青一个这么小规模的一个民间书院的 operation 是拿来呢放入政治的 radar 那里。 是的， 这个我就刚才讲了，这个叫威权政治已经进入了这个局面了、即是说那个 radar 那个雷达、它是可以 make sense 到这个哦，得了，跟着就找条法例去动它了，就是这样。 咁而家呢香港政府是可以有很多法例呢可以动成债的，即系咧，因为点解咧？我想讲就系，其实就算冇23条立法都好啦，以港英政府留低落嚟嘅法例，已经系足以系威胁公民社会嘅角度。 你睇佢起诉呢个占中嘅， 用呢个防扰罪， 唔系用非法集结罪，用更重嘅防扰罪， 而且系不成文法例， 系不成文法例，即系话等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一样。呢个法例我成日都话嘅，呢啲不成文嘅法例咧，其实中嘅机会好大。个原因系咩咧？是因为他的举证门槛是相当之低、只要陪审团或者个官他不信你呢，你就中了、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一届政府里面呢，已经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我觉得那些议员呢是在睡觉的，还是、那些声称自己是法律界出身的议员呢，全部都在睡觉的，这个已经是新加坡模式在香港实现了，大家醒一下吧。真的，你睇對呢個陳劍青呢單嘢 冇乜反應啊！ 《蘋果日報》報導完之後，一個都冇反應。我話俾你聽，嗰班人代咗嗰啲議員嗰啲錢做緊乜嘢？我講到聲沙都好，就算俾人冚都好，我冇所謂。一個人問題就係你哋有負選民所託啊嘛？邊個人投你票啊？當初係咪你走去將啲時間走去搞埋嗰啲無釐喇曬嘅示威遊行有鬼用啊？你走去拉布有鬼用啊？最重要呢啲嘢。你立法会是不是立刻要开会谈啊？这些东西、那个教育条例怎样引用？ 是的，好， 是不是这个教育局的问题？这个是教育局的问题来的，这个是、 这个、教育 是议员有责任去做的事来的，这些是、 这个、是教育条例是应该要改善的，因为它是一条恶法来的。第一，第二，这个是涉及到政治检控，这个就真的是政治检控了，因为 是选择性去检控陈劍青。第三，这个涉及到公民社会啊。 喂，那那 所以那个这个区 议员那些办公室在那教练老人家上网收回他多少钱，那些就全部要拉啊。 啊， 那些民建联工联会那些是吗？你其他议员不出声，所以我就说你得陈劍青一条友在那里吵，其他人是完全视若无睹。如果你没有一个 big picture， 现在香港是去到什么局面的话呢，告诉你今次陈劍青这件事呢是很清楚 indicate 告诉大家，是有一个政治的雷达、是去监视个民间社会的活动，然后呢就会用所有搜索夫长在禮书里面呢是去找一些从来没有用过的恶法去对付你、就是现在这个局面 了、 你可以说不关你事，你可以说那些、基本上不嬲都闹泛民的，我不睬他们， 所以呢，那個其實 問題嘅關鍵咯，我覺得。 如果從抗爭嘅角度嚟講咧，even 咧，我覺得民主派係可以著力咧去挑戰嗰啲惡法嘅，即係其實逐嗱，當政府 司法抗爭， 司法抗爭，你當你逐條逐條政府攞嚟咧去影響公民社會，去破壞公民社會嘅時候咧，民主派嘅議員咧係應該要 做翻呢个角色，我逐条逐条恶法咧嚟去同你去即系叫做逐条去讲，你呢条恶法系一定要修订，否则嘅时候咧你就会违反咗呢个所谓嘅人权条例。違反了基本法嗰個嘅，俾我哋香港公民社會嗰個言論自由啊、集結自由啊依啲咁樣，你逐條逐條例同佢睇，而其中呢一個嘅教育條例，竟然係可以攞嚟檢控一個白人參與嘅一個課程。咁你香港公民社會好難做啦，咁樣即係等於你哋之前咧講，喂點解我哋遊行示威要去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啫？即係一樣嘅啫喎，係一樣嘅嘢嚟嘅喎。點解我八個人喺度搞課程，我要申請教育條根據教育條例申請教育牌照咧？點解要咁樣樣？ 咁我選你呢啲議員，希望衝擊體制嘅議員入去做乜嘢咧？其實，當你需要去 protect 嗰個公民社會嘅權利嗰陣時候，大家就唔出聲，係咪先？好似冇呢個鎂光燈，大家就唔出聲，然後去搞埋啲無無謂謂嘅遊行。即係我覺得。你問我如果咁樣困落去嘅話咧，共產黨全面呢個控制香港咧嘅機會咧，我覺得九成九，因為香港呢邊太廢嘅啲人，我覺得真係嘅。無論胡志偉事件好，一路到而家仲喺度拉布好，根本都唔知道嗰個政治形勢發生咩事。民主運動退潮，群眾疲累，呢個係過去幾年所造成嘅後果。而家應該係重整個策略，重新再出發。而重整策略，你係提出一啲嘅實事，我覺得，我再講一次，係提出一啲有可行性嘅一啲計劃出嚟，而唔係再喺度打嘴炮，喺度為咗上一次嘅特首選舉，仲喺度你鬧我，我鬧你喺度，大佬嘥埋啲咩時間？人生苦短，坦白講，大家仲捱得幾耐啊？即係你問我市民失唔失望咧？如果我係市民，我都失望，係咪？係好多人話戴耀廷係傻瓜。我再講一次，點解我會撐佢咧？因為佢係傻瓜。個原因就因為佢冇計算其他嘅嘢。我覺得應該做嘅嘢，我就出嚟做。無論俾人鬧幾多次都好。喂，大佬，大妖俾人砌咗幾耐啊？你大家上網睇下，係咪先？即係我覺得，無論佢個計劃做唔做得到，攞翻117個位都好，攞到17個位都贏。我話俾你聽，因為係由零到17啊嘛，係能夠填補到泛民唔夠出嗰啲人啊嘛。是有300個位是不夠出的，是自動當選的。那你想想，就是說那些眾票的資源就可以由這個選區將那些選民由自動當選的選區搬去競爭激烈的選區。只要我們 overload 它的 system， 每一個區都有人選的，贏輸都好。 你既然說到 選，他就不敢搬那些去眾票了嘛，其實是。 既然說到選舉了，我們說接下來兩個區 的補選了。更嚴重， 我告訴你。這一樣我真的。看 見火爆了，真的。 真的要說的，因為為什麼呢？已經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民主派的人就撲出來呢，就說 要去參選。 要去參選，包括馮檢基啦。啊，即係包括 頭都赤了，我聽到馮檢基的名字。 不過我不想針對他。 No comment，真的。 第一，我覺得現在今時今日這個的補選呢，是涉及到呢嗰、那個民主派喺呢個立法會嗰個嘅議席當中嗰個所謂嘅關鍵少數，呢一樣嘢已經不是一個政黨本身或者一個嘅參選人本身嘅利益，呢個涉及到香港整體喺呢個所謂嘅保住立法會關鍵少數呢件事咧，所以我認為任何候選人 有个充分的理由， 有充分的理由，你出嚟出参选的时候，你告诉我听，点解系你？ 点解系你？系啊， 点解系你？即系呢一样嘢咧，首先唔系话喂，而家我参选系我个人的自由啊，咩？ 民主派应该有民主、哦，俾我呢个机会、哦，咁废话啦，大佬、啊。喂，大佬呢啲小学鸡嘅 argument 嚟嘅，根本系 啊， 冯检基你够钟噶啦，真系坦白讲 啊。咁你有咩？你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因為點解咧？你係而家代表緊民主派，係贏翻呢個議席，咁所以任何出選人都必定要首先解答一個問題：點解係你？點解你嘅贏面係最高？你解答唔到嘅問題。 大佬連鄭家富都仲要死出嚟，真係你真係你唔眼火爆咩？你話真係 點解係你呢？啊、你一定要有一個論述。首先你不要跟我說就說喂這個選舉補選我有興趣，喂有興趣我都有興趣啊， 翻東莞啊有興趣 是不是任何人有興趣就可以撲出來說我選 呢？我覺得很簡單的，老共就一定有 B 隊出的了，我覺得，因為這個是隻抽隻嘛、 啊、 如果不出 B 隊就 肯定是什么的，隨時捐50,000競選經費給他，這些 B 隊的人多的是，我覺得也不到他們，首先你要排除了他們沒有自由意志不參選的，其實因為即等於入黑社會一樣，你入了個字頭呢沒得退會的，其實所以我覺得有些人呢是一定要參選的，大家不用想了，那些也都不會拿到選票。我覺得香港人經過這幾次由立法會選舉到這個特首選舉，即我相信呢大家都那個政治覺醒和那個政治理性那一部分是會即已經是提高了很多。所以我覺得呢這些受共產黨所指使要出來參選的人呢，我覺得不需要理他。泛民內部我覺得呢，如果他有一個初選的機制的話呢，我覺得呢這個初選的機制呢一定要考慮就是勝算。 所以我認為呢今次的選舉 可能只是看什麼呢，就是民意調查。我覺得 民主黨派黨這個不是黨的事的，你不要以黨你去看今次的補選，你是一定要以民主派整體，以香港社會整體來看。 我相信很多蠱惑仔的數點計呢，就是說只要你 all in 我就可以，即使我是一條蛋散， 那你都要市民 all in 你才行。你試試馮檢基出來有幾多少市民願意 all in 你呢，你都要引問一個人是最大公約數，就是說最大的市民會有機會 all in 你才行。 有的有的，個 in 字加個門字在這裡一起少你就有所以我就說這個呢，就你問我，我形勢分析很簡單，我覺得如果你說是打著本土派旗幟出來參加補選，勝算是低，我覺得這個可以客觀討論。原因我覺得是什麼呢，因為這一年裏面大家看到市民對於這支旗本身呢，我覺得是有一個的反彈在這裡，即是退卻了，已經 是這個很客觀的，老實說你看到最近那些即所謂的遊行示威好，或者是那些即 籌款啊，即是幫 DQ 議員籌款 啊，籌款啊， 即是你這個很客觀的市民的反應呢，其實是 有反彈 的。我覺得第二樣大家要考慮，這個很關鍵，我覺得究竟會不會有其他中間派的人出選，非泛民，大家會想想非泛民做咩温和中間派啊？唔係湯家驊，唔係黃成志，唔係狄志遠，呢啲已經玩完啦。係三 J 黨，我覺得呢個好關鍵啦。如果三 J 黨出人，泛民仲有冇機會攞到嗰個位咧？羅永聰出嚟選咁點啊？或者李子敬出嚟選啦，不過唔係代表自由黨，而代表三 J 黨出嚟選咧。即係話有胡蘇，有呢、這個。田北俊加持，有田北辰加持的，咁佢哋喺个选战形势里面，当泛民一分为二，或者非建制派嘅选票一分为二嗰阵时，咁就即系民建联赢噶咯噃。嗱，我唔理你泛民内部派咩人出嚟选都好啦，其实都系要考虑呢个问题嘅。就系话第三势力嘅问题。如果你唔谂呢个问题，亦都牵涉到点样去面对呢个所谓议会里面那個新的形勢的發展，因為一個新的中間派群眾基礎出來，而一個新的政治勢力已經形成，而這個勢力本身它不會停在這裡，它不會是以這個就是泛民自己的步伐去行的，它甚至背後可能會行得更快，有人去就是推他們的話，所以如果大家還是在想自己裏面出兩條出兩個人的話，仲死得快啲，我話俾你聽，仲死得快啲啊，係。 咁你三J 咧，而家好多John 咧 ，John 真就話佢唔會咩嘛，唔會做呢個Regina 第 2.0 啊嘛。咁啊，佢哋 就搞 沙龍嘅啫嘛，即係話嘅而家三 J 喺度搞。 嗱，我覺得呢個聰明嘅，點解咧？就因為咧。如果你是搞政黨呢，這個就勾曬了、即是跟過去他們競選的策略呢都有些 被人覺得即是回堂、即是倒退回去一個老土的形式、坦白說香港搞政黨都不是一個即是現在年輕人那套即是可以，你看香港眾志那麼少人已經知道、但你如果你說他搞沙龍有個好處是什麼呢，他是一個 network、你可以這樣說，他一個 network 呢進可攻退可守，而這個 network 本身呢是可以令到很多 對政治有戒心的人呢、 啊、 是會埋去的、 嗯、 因為他沒有打正那個所謂政治團體的旗號嘛、 嗯、 那變成這個 network 可大可小的我覺得、 嗯、 其實坦白說現在做政治勢力是不需要政黨的真的你看台灣 需要個 media 你看台灣蔡英文其實不需要民進黨的其實、 啊 柯文哲已经是啦、 啊、 跟住你睇呢个上次立委选举呢个时代力量係咪佢都系一个松散嘅联盟嚟嘅咋嘛係咪有洪仲丘事件出嚟嗰个佢家姐呀、啊、有一啲就系呢个闪灵乐团嘅主音歌手呀、啊、等等系一个松散嘅联盟嚟㗎嘛咁、 嗯、 所以我觉得三 J 党呢样嘢呢就佢行呢一步呢系聪明嘅我觉得系亦、 嗯、 都睇到呢即系唔好低估呢个三 J 嗰、那个那個的政治智慧，我覺得， 嗯， 他們甚至是比民主黨、公民黨的人是高的，我覺得， 嗯， 講錢有錢，講人氣有人氣，講人物有人物， 嗯， 你想想，當他組織起上來，去面對補選的時候，其實泛民從來都沒有想過他們的真正的對手不是民建聯， 嗯， 不是民建聯，是吧？ 但民建聯又可能，這個三支黨又會搶到他部分的票喎。 Well, 那些是铁票就难一点我觉得。 铁票难。 你想你纯粹想想他会抢哪个多一点就可以 了。 哦、如果三 J 出的话即不是那三条友出、啊 嗯、 他支持某一个人出比如李子敬出这样。 嗯、 那你看他抢到哪个多一点 了。 嗯、是吧或者田北辰条 LAM 出。 嗯、 是吧那你他抢到哪个多一点如果他全部涌晒出来的话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 scenario 的。所以如果你再派一个即是 再派幾個 激進路線的出來的話仲死得快、 哦、OK 明白 仲死得快你只可以出第一只可以出一個泛民、 嗯、 一區出一個然後出一個裡面你都要想清楚怎樣 position 自己、 嗯、 campaign 怎樣做因為你要記住可能你們的 對手不是這個民建聯、 嗯、 真正的對手、 嗯、 民建聯會出人建制派都但隨時令到你們輸的呢其實不是民建聯、 嗯、 我相信以他们的政治智慧都未想到这一步还是想着怎么帮胡志伟保王可能已经是刚刚昨天开会可能还在想这样、 啊、 即政治现在那个变化的速度之快呢其实是追不上我觉得很多从政的人、 嗯、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对于后薯片这个薯粉运动会是怎样的走势呢有没有 scenario planning 呢有没有 projection 呢我覺得都仲係，即係我覺得佢哋，我都講過好多次，我話薯粉現象係要研究， 嗯， 係呢樣嘢， 嗯， 因為薯粉現象係香港民意個鐘擺揈翻去一個溫和路線中間派嘅一個表徵嚟， 嗯， 如果你用再激進嘅方式去衝擊呢班人，只會適得其反， 嗯， 究竟對於三 J 對於薯粉係 engagement 啦，係友好合作啊，定係乜嘢咧？保持距離咧，咁樣。你冇呢個咁樣嘅判斷咧，你後面所行嘅步咧，可能係錯嘅。其實， 咁呢個判斷之前要有溝通先得咯。 我諗就我唔知點解，我覺得我對於而家嘅政局咧，其實係嗰個憂慮係多過六八九落台之前。 嗯。 個原因就是我覺得好多人 catch 唔到嗰個變化。 嗯。 對於而家呢個局面。我相信胡志偉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麼呢都是上面有一些聲稱中間人呢是愚弄緊胡志偉、 嗯、 告訴他聽上面是會和解、 嗯、 是吹和風我再講一次等於周星馳的大內密探零零發一樣你看個黑無常白無常呢其實你看他的腳就可以了穿了燈就在那個位置、 嗯、 他總會有些中間人呢去愚弄你們等你們呢相信六八九落台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出来。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不会而是说当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到的时候千祈千祈不要扮醒目冲的脚头出来、 嗯。 你一定现在是什么呢满星发大财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是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公民社会里面重新树立一些组织。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再用搞运动啊冲击的方式是没用因为没有东西留下的那些。冲完嚇完一轮之后好像很大件事跟住就嚇一声冇晒。 嗯。 但是组织是可以一路永续下去的。 嗯。 这个就是由八十年代开始一路到现在所谓大家最讨厌的这个泛民。 嗯。 一路以来所做的方式来的。我觉得应该回归回这个方式。 就等於我哋之前都強調話，雨傘運動之後都要做翻一個嘅檢討啦，嚇，即係民主派應該要做翻個檢討。其實啲檢討已經太遲咧，而家已經係再新嘅形勢咧，你唔單止要做雨傘運動檢討，而係一個特首選舉之後咧，頭先所講嘅薯粉現象， 佢哋就會大家互罵，但係冇人去真認真去研究嗰啲人咩 profile 咧。他們那個政治的想像是什麼呢、 啊、 他們對政治的期望，對政治人物的期望是什麼呢？ 是的， 你將時間放在那裡好過啦，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呢真的決定了呢，接下來你應該拿一些什麼主題，拿一些什麼的，就是以一個怎樣的形式來去繼續那個抗爭的運動。所以呢，我即係今集呢個節目都係講啦，大呢、這個大灣區咧就已經殺到埋嚟啦。即係呢一樣嘢咧，嗱頭先咧阿蔡導咧攞講嗰句咧，我覺得幾有趣嘅、嗯。即係我哋上一個節休息嘅時候咧，佢話咧咩啊你講咩啊？你講一句。 香港是我家。 香港是我家。 唔要移民去大灣。 唔要移民去大灣，即係話咧，而家咧二十年回歸咧，而家政府咧就喺度搞緊呢啲咁嘅宣傳嘛，喺電視嗰度就香港是我家嘛。嗯、好啦，嗱呢一點咧就真係香港人咧捉到啦。香港是我家，你而家要我移民去大灣， 你咪食住相咯 ，keep 住佢上面嗰句，印個貼紙黐落去下面嗰度咯。咁咪慳翻咯，可以慳翻啲錢啦，唔使自己印咁多宣傳單張啊嘛，用翻呢個咩回歸二十週年嗰啲宣傳品咪得咯，不過加多句落去咯，好容易嘅啫。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